三個啫 喎，有四把聲， 四個係邊三個人 頭？有四個人頭，但係得三把聲。 唔係， 因為有三個人頭，但係四把聲，係啦，有個死人頭匿埋咗。 邊個？我諗你唔係話我嘅係嘛？ 但又好靚仔嗰個咯。 講一句真話，你講咗咁多集啊！ 今日我哋 引到啲聽眾咧，真係要想睇艾莉莉嘅真身。 唔緊要，都有個半集植樹喺度。唔知會唔會做半集走咗咧？ 我半集之後會直接 去。我諗難到咁啊，大佬啊，真係你啲咪啊，你啲咪啊，真係啊，放肆啊，真係。 我做咗十幾年主持啊， 係咯，呢啲即係輕挑啊。 不過我哋 我半集 嘅 嘛，我 真係真係要介紹我哋嘉賓。 係啦，我哋依位重頭嘅就係嘉賓啊，今日啊好高興啦，請到啊呢個資深傳媒人鄧奕群。先生，等上嚟到我哋直播室， 介紹一次機先啦。其實所謂咩資深傳媒人，一種貶義嚟嘅。 點解咁講？ 點解咧？ 我資深而家係年紀大啊嘛，年紀大就唔係好嘢嚟噶啦。 資深友咁樣， 年紀大就係好嘢咯。資深友都係有一保啊嘛，我哋成日都講嗰啲。 唔係因為好多朋友都會問翻我哋啊，王 Sir 去咗邊啊，或者安西教練去咗邊啊？咁其實咧，我哋都話即係王 Sir 咧就有啲即係私人理由啦，即係有自己嘅計劃。咁但係我哋希望咧，即係喺東頭灣道99號呢個節目咧，就繼續啊永垂不朽咁樣延續啊王 Sir 嗰種精神啊，即係又博學啦，又啊即係誒嗰啲叫咩啊？追查到底嗰啲，尋根究底嗰啲咁嘅精神啦，咁啊又即係通天曉啦，所以今日咧即係其實阿鄧奕群咧亦都係即係其中一位鄧 Sir 啦，即係我覺得可以咧，即係喺某程度上重組翻阿王 Sir 嗰個面貌。 其實阿鄧 Sir 同王 Sir 又好熟嘅喎， 係啊，知唔知嗰陣時又講少少啦，即係嗰陣時喺 DBC 咧講唔講得㗎？阿鄧 Sir 就同 你而家都講咗， 你 先講， 你阿鄧 Sir 係咁踢你， 夾硬嚟啦。我咪話成日見到嘅兩位，即係著住啲夏威夷恤嘅，即係貌似啊，貌似雜差嘅，喺呢個數碼港咁樣巡嚟巡去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阿王 Sir， 另一位咧就係佢嘅老友啊鄧 Sir 啊。 因為太忙啦。 係啦，嗰時我就見到兩咩人嚟咗兩個，做乜成日喺度蕩嚟蕩去，喺度巡， 即係 巡巡樓咁樣啦，或者係喺度巡邏咁樣嘅咧。咁原來即係兩位就係、是、又係好拍檔啦，兩個都係好即係好交心，我知佢哋嚇，都係同一類人啦， 即係咁轉然頭先咧，等陣講嘢佢又好轉然。 係啦，今日帶住呢本哇呢啲南懷瑾選集，哇真係唔識啊！ 睇就知道，即係睇咗好多次啦，係嘛？ 裝飾嚟嘅啫呢啲， 裝飾 襯衫嘅嚟， 襯衫 係咪一打開 呢個裝飾 翻嚟？ 打開入邊一把槍嗰啲㗎嘛？ 嗱咁啊，鄧 Sir 除咗即係博學咧，同我哋呢個節目咧有關聯之外，因為我哋真係需要一位好博學嘅。一位好資深嘅，好多人生經驗嘅，即係喺度咧，即係助陣啦。 啊、另外都是因為即我知道鄧 Sir 就即傳媒誒咁多年的時候就有很多即採訪一些譬如話兇案的經驗或者係即派一隊人去採訪，然之後翻嚟匯報俾你聽嘅經驗、嗯、所以咧就有很多內情可以咧喺我哋呢個節目嗰度咧爆俾大家。 好、 嗯、 多啊！我食餐飯都聽到不少啊，真係。 係咯。 唔係啊，鄧 Sir 話識好多大哥啊嗰啲咧，即江湖大哥、啊。 但大哥不認識我咧。 係啊，你話誒係咯，即北牙區先生都同你做啲嗰啲。 現在哦，吃 個飯，係啦，同埋帶過你去廁所， 係啦，所以我哋係即東頭都要有加有一補啊！呢、這個精神啊，繼續啊，有阿鄧 Sir 咧，呢啲咁資深嘅前輩同我哋一起咧，即做節目啊！咁啊，今日咧我哋都有啲嘢要講翻少少先啦，就譬如話要多謝翻一啲人啦。咁琴日咧就唔好意思講啊，前日呢個前日嚟啦。咁就阿 Andy 高啊，即係三藩市電台嘅 Andy 高咧， 咁鬼王啊！ 是啊，靈王府的、就是、主持 人。好靚仔，我看到張相 係。係啊，冇錯啦，靚仔，仲要好心，咁咧就幫我哋做好多即係製作啦。咁琴日就前日咧就唔記得多謝佢。 咁我喺 Facebook 已經多謝咗 Andy 嘅，成日都多謝佢。係、 嗯。 佢幫我做咗好多好多嘅 mixing 啊，好精彩。 嗯。咁另外，至於其他要鳴謝嘅就我哋會繼續滲啲滲啲咁鳴謝啦。咁啊，亦都好多朋友即係繼續支持我哋節目啦。咁啊，大家如果即係想聽重温嘅話咧，即係話譬如話今日未必有時間，會唔會過咗即係？另一個台嗰度聽我哋一啲即係舊嘅重温咧、 啊。我哋又有一個廣播嘅神話，即係而家十一點喺呢一度見到我哋，喺十一點喺 D 18又見到我哋，我都唔怕講啦。我好贊成大家去睇 D 18嗰個免費嘅舊作嘅，然之後就俾少少錢睇翻嗰個重温咁樣。 都係我嚟嘅，我哋嚟嘅嗰啲係都係我哋嘅，即係我哋。係， 其實好精彩嘅，我好贊成大家去睇嘅。 咁啊，但係即係如果重温嘅話咧，咁就可以只要你付出99元啦， 三個月 就可以 新鮮揾熱辣嘅， 冇錯冇錯， 花家姐同艾力力， 三個月阿文喺度，係啦，阿文係咪？ 咁三個月咧就由你誒俾錢嘅開始計啦，計翻三個月。 咁嚴肅啊！講嗰啲字，我見你搣曬酒字咁樣。 你又屈啦，等場你唔抵唔抵啊？等場好難。 嘉賓就通常加10% 嘅。 好高興。 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咩技術上問題咧，我知道即係譬如收睇嗰度咧，有時都話睇唔到啊，或者係聽唔到 啊， 咁樣 係啦。 咁就可以有個 email 俾你哋去問嘅。咁啊 ，radio99cs@gmail.com。 radio99cs@gmail.com 大家姐 radio99cs@gmail.com 冇錯係 啦，咁就可以咧就問到你想問嘅嘢啦，咁就有幾日嘅 即係愛情問題啊，或者事業遇到啲障礙都可以問嘅嚇。 係啦，所以你睇唔到嗰啲咧，唔係靈異嘢，只不過技術上嘅嘢啫。唔好諗多。 話你講起靈異，今日我哋呢個直播室咧，呢一個範圍咧，好多靈異嘢聽。 點解咧？ 係啊，又有阿 Jam 多多喺另一邊啦， 即係喺對面啊。 一個古仔，另外一個古仔啦，好似有啲靈異嘅。咁大家，喂！而家嗰啲奇案節目真係百花齊放，哇！多到咧真係，不過冇辦法㗎啦，我哋呢啲嚇各各做啦。咁另外就亦都有阿 Evan 啊嘛，有講鬼啊嚇。咁今日我哋呢一個即係重點嘅案件咧，都有好靈異嘅成分嘅。咁我覺得堪稱係即係香港歷史上咧，即係都算係最恐怖或者最多鬼故嘅一個兇案，大家認唔認同？我未聽過一個案件有咁多鬼故傳出嚟。 同埋，因為佢嗰個牽涉到嗰個名牌效應啊，我覺得係， 即係 Hello Kitty 係冇錯啦。 我自己覺得係真係極恐怖同埋極可愛係一齊嘅， 係 啦， 係嘛？ Hello Kitty 又極可愛，但係個兇案咧個弱勢又極恐怖， 冇錯。 其實呢個案件就好似話後期就令到呢一個 Hello Kitty 嗰啲嘅即嗰啲巨型公仔咧滯銷啊嘛，尤其嗰啲人魚嘅公仔咧就冇人買啊嘛。 應該冇噶啦，應該都會落架回收噶嘛，應該當局應該係做呢啲噶嘛。 應該驚買。之後即係人哋懷疑你唔知道想做啲咩咁係咪咧？ 應該冇啊！我都冇見到呢只啊！我見到你袋係袋住一隻啊嘛！你話唔好意思攞出嚟， 係物記啊！唔好意思攞出嚟費事啦。咁其實當時咧，即係有啲戲有兩套戲啦，都係拍翻呢個故仔。咁、其實Sanrio 嗰度都出聲啦，都話哇，你哋唔好再將呢啲事走去渲染啦，即係其實影響咗佢哋品牌噶嘛。 咁啊冇嘅，咁嘅事實嚟噶嘛，都唔算渲染嘅。 係咁， 即係我初頭咧唔知點解會用 Hello Kitty 嘅，即係我之前咧，即係人哋有啲人講笑。話咧係咪 Hello Kitty 個頭夠大啊？可以裝到好多嘢啊咁樣咧。但係我再 即係嗰只公仔，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個頭夠大裝到嘢啦咁樣，咁先用啦。但係原來唔係，我睇翻啲資料，原來係嗰、那個即係首被告個女朋友係極 喜歡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迷你 嘅，係啦，又話要申請嗰啲會員卡啊，嗰啲隨手都係㗎啦。 好多女仔都係 Hello Kitty 迷嘅，係嘛？好似阿花姐其實都係啦，隨身 等 Sir 都可能係㗎。 以前是現在不 是 真的啊。等 Sir 是做完那單 case 之後就發覺、哎、Hello Kitty 都是不好碰了，邪一滯， 通常都有這種陰影， 真的會有、啊、 你會想起嘛，見到睹物思鬼， 睹物思鬼，睹 物思鬼。 等 Sir 呢，今天呢會跟我們講一些、就是、關於這一單案呢、就是、個採訪裡面、就是、聽過的耳聞目睹的一些、就是、都奇聞，我覺得都算是、或者是一些內情啦。這一宗案雖然就翻輪過很多次，被人家很多人都講過的故事耳熟能詳的，但今天我們的節目裡面呢就嘗試就再從一些不同的角度，或者一些做一些幾新的訪問，去再將這件事就重新刻畫出來，讓大家呢再記起這個故事，還有呢、就是、裡面一些、就是、不同的面貌，即其實每一件事我們再看的時候呢，每一個年代再看它都有一些不同的、就是、想法的可以、好像今天我們會從又做了很多的訪問，還有現在我們首先的話呢就會帶大家呢去回呢我怕這邊聽不到添我們就會去回呢這個99年的時候呢，即是這個15年前啦，就當年呢就有一個問題少女啦，她就在這個碼頭圍道那裡就住的，我們不如呢首先帶大家去回她的噩夢裡面先。 喂，其实你明明见到的可 我不知啊。 那晚我瞓在床上面，面向个天，跟住他们就拿起两把锯，哇，我好痛啊！你明明见到的，点解你不阻止他们啊？ 我不想的。 你做咩陪佢哋去掉咗我啲手脚啊？ 我被逼噶。 画面一转，阿芳突然间见到眼前边一片烟雾弥漫，男朋友飞仔企喺厨房里边煮紧一啲嘢。 你煮紧啲咩啊？ 飞仔好阴森咁用一支钳钳起煲里面嘅一件物件。 头你啊！你睇唔到咩？唔系好核突啫，好似电视入边嗰啲骷髅头咁。你唔系惊啊？ 一个仲黐住一啲红红黑黑嘅肉嘅头骨，向住阿芳迎面飞埋去。 都话你明明见到噶啦，我冇眼都见到你啊！俾翻个头我啊！ 某一個晚上就深宵時分，我自己在聽緊呢個咁嘅錄音嘅時候，我自己即都真係不可自律。 其實我知道點解你咁中意錄呢啲劇，其實你係想自虐一番。你每次都聽翻，你每次都同我講好驚嘅。其實你每一次都咁喎。係咯， 次次都會錄 嘅 喎。 其實你同嗰啲人即係有吸毒嘅習慣係一樣㗎。係 你咁話我嘅 啫。係，我覺得你有少少。 咁話我喎，等 Sir。 等 Sir 其實都想咁講你嘅。係咯，我第一次等 Sir。 你知唔知嗱？好多聽眾咧中意睇啊，你哋點樣虐待我？我覺得啲聽眾咧都係有啲虐待狂嘅。 哦，他將件事扯大啲，就好似普遍啲， 同埋 自己個問題冇咁 強調，希望你快啲嚟咗多， 快啲嚟咗多，要強調。 但係點樣虐待狂都好啦，都一定係唔及呢一班咧，即係同黨嚇咁樣去虐待一個女仔啦，凌虐一個女仔，佢一個23歲嘅女仔啊，范敏儀嚇就係呢單案裏面嘅死者。但係頭先咧，我哋講到咧就係話有個女童啦，就喺99年嘅時候5月中嘅時候咧，喺馬頭圍嘅女童院裏面咧就發噩夢，噩夢連夜嘅，咁就係夢見咧就女死者啦，范敏儀啦，不斷咧向佢咧就喺個夢中，即係咧報夢又好，或者係嚇佢又好啦，令到佢真係好驚好驚嚇，即係夢境有時就係令到即係你自己咧就係即係好多嘢咧就要去逼住去面對嘅嚇，因為夢裡面就係提醒翻你一啲潛意識嗰啲嘢嘛，即係可能你壓抑住嘅，咁啊夢裡面咧你就要即係逼住去面對個現實。咁呢個女仔咧就叫阿芳。當年咧就佢喺女童院住嘅時候咧，佢就因為太辛苦啦，每晚咁發呢個夢咧，所以咧就向社工求助。 咁啊，講翻呢件事要爆翻出嚟啦。 係啦，咁啊，結果警呢個社工咧就向警方就報案啦，就九龍城嘅警署嗰個報案。 都好彩喎，呢個社工冇 hea 喎。 即係好多時啲社工可能即係如果做得咁上下 hea 嘅話，就覺得唉唔好成日諗埋曬啲傻嘢啦。你梗係食藥食得多一陣啊，你都係算啦，翻去瞓啦咁嗰種，咁就冇揭發到呢單嘢嘅咯。 係啊，咁但係當時咧就因為佢都講到係鬼形鬼聲咁樣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覺得佢應該唔係講大話啦，同埋即係應該的確係有歧視嘅。 不過同埋佢係即係個夢係引發啫，可能跟住佢講咗好多詳情俾個社工聽，即係話幾時邊度啊，嘉玲喺度邊度啊， 即係唔似係老作嗰啲 咯。係啦係啦，咁你冇可能查都唔查咁樣。 咁所以咧當時就報咗案啦，咁亦都揭發咗呢一宗咧，即係香港史上咧即係數一數二啦，就咁經典嘅一個案件啦。等 Sir 記唔記得呢一單案之前嚇、兩年就有另一單咧就好轟動嘅同黨虐殺案， 心無平 係啦。咁嗰單案你有咩印象啊？阿陸志偉嗰單， 其實兩單都係有啲異曲同工，都係啲人咧開頭佢唔係話想話虐待得咁犀利，但係問題咧一步一步越做越多，做到自己控制不到，即係人性其實有時很脆弱嘅。當你到了某一個臨界點咧，翻唔翻轉頭咧，就變咗一種魔性，連自己控制不到自己。咁啊，越走越遠，越做越邪，結果嗰個受害人就非死不可。 喂，但係咁喎嗱，喺1999年嘅時候，呢一班人其實佢哋已經係接觸聽過曬1997年嗰單即係同黨燒屍案啦。啊，唔識驚嘅咩？全部即係有幾個 判，未必係識驚，可能判咗終身都多。會唔會覺得係好刺激？ 因為係啊，我成日都覺得呢啲案咧、新聞咧係有一個傳染嘅作用嘅，即係一個你自己擺喺腦入面咧一個參考嘅作用。即係譬如嗰期多人跳樓，咁可能你如果唔開心，你會諗係其中一個方法咁樣解決一樣嘅啫嘛。即係我覺得係，所以唔係自己嘅嘢自己負責咁簡單啊，你影響到人啊嘛。 咁啊嗱，其實當年咧呢一單嘅即係虐殺案啦嚇 ，Hello Kitty 嘅虐殺案咧，就今日我哋呢一個主題啦，俾張 flip 大家睇一睇先。睇我哋今日嘅 promo flip 啦，咁我哋嘅主題咧就係 Hello Kitty 嘅藏人頭案啊。多謝曬阿 Candy 啊！ 哇，這個做得真係好恐怖、啊。 好好啊，佢就將嗰個頭咧就 key 咗落去嗰個 Hello Kitty 嗰個頭嗰度嘅。咁誒，依單案大家都係最記得就係呢一個畫面咯。咁當年咧，警察咧上到去嘅時候咧。其實很快就已經發現到呢一個公仔喺間屋嗰個走廊嗰度，係啦。咁不如講少少嗰個地點先啦。其實就係、是、如果即 係嘉年威 路，你上一年幾，我諗即係可能八九十後都知道聽過你，即係你經過嘉年威路道咧，你自不然咧就會有種陰森嘅感覺，慢慢咧就油然而生。尤其你經過呢一棟大廈嘅時候咧。你都會想起呢一單案。 其實個地址都唔怕講啦嚇，事實嚟噶嘛，就嘉年威路31號嘅。 係啦，嘅3樓 B 室啦。咁其實佢當時咧就係呢個3樓嘅單位係咪？咁啊斜對面係咪嗰個龍城啊龍乜底藥房？ 嗰陣時有冇咧？我就 應該有嘅，好耐㗎啦。 應該有㗎啦。 雞蛋仔啊嘛，跟住再斜啲就 斜斜地啦。 咁同埋好似樓下有間 即係角度啫，我哋講緊啦。 大雜牌 H2O 咁樣嘅好似係嘛？即係賣啲化妝 H2O 塊化妝品嗰啲公司。 呢個真係得你知啦。我真係唔知道， 證明有個急失咁上一年知。 同埋1999年嗰陣時嘅嘉陽威路道同而家好唔同啊！啲鋪頭都即係嗰時仲有啲好似嗰啲即係出口店咁嘅，仲有少少係嘛？ 係咁啊！嗱， 而家冇啦。 而家係咪成棟都係已經重建咗？ 拆咗， 可再重建㗎啦，已經 咗 㗎 啦。咁就依兩年嘅事嚟㗎。咁同樣啊，即係同秀茂坪嗰單一樣咧，都喺鬧市或者秀茂坪就可能係一個民居啦，係咪啊？即係中間，哇！尖沙咀仲離譜，即係鬧市嚟噶嘛，人來人往，咁竟然喺呢個三樓嘅單位裏面可以發生一件咁兇。 但係話雖如此，因為嗰陣時咧，呢間樓其實大業主係準備即係將佢收翻嚟，就再做重建啊等等嘅，所以嗰陣時其實係冇人住嘅。咁點解呢班人會喺入邊住呢？其實依家我再講俾大家聽啦。 咁不如 其實嗰度附近冇人㗎。 係。其實講翻可以， 嗰棟大廈冇人， 嗰棟大廈冇人， 都係正常 嘅，即係空置咗嘅， 空置咗嘅單位， 等收咁樣嗰啲， 係啦。咁樓下就應該係嗰個髮廊嚟嘅，剪頭髮嘅應該係，即係。 仲有冇咧？如果係空置，仲有冇髮廊咧？嗰陣時。 真係唔知啊！呢個 有嘅，有嘅髮廊嘅應該係，佢唔係全部空置嘛，即係部分空置，因為嗰啲業權嘅問題啦。咁講翻呢個單位咧，當時咧警方上到嘅時候咧就恐怖啦，就發現到咧成間屋咧就有一啲。煲啊，啲梯嘅煲喺度啦，啊瓦煲啊咁啦，哇入邊有蟲嘅 嚇，絲蟲， 係即係發現係絲蟲啦，咁同埋咧就喺呢一個簾篷嗰度咧，就發現到咧一袋嘅內臟係咪？咁啊，梗係唔係豬腸、牛腸啦？咁啊，其實睇落去咧，再多啲發現嘅時候咧，就更加恐怖啦。咁啊，因為咧喺現場就發現咗一個 Hello Kitty 嘅公仔啦嚇，咁啊跟住咧。其實當時我諗佢哋係見到嗰個公仔個頭咧 係變咗形 啦， 所以如果唔係普通有公仔喺度，佢未必會劏開個頭嚟睇噶嘛。 同埋話好似話 有人發出臭味啊， 臭味咧，同埋有啲窿嘅，即係我諗冇理由，即係好似密車到咁密咁完美嘅，即係可能有啲窿佢哋睇到， 即係好似係俾人開咗又再縫翻咁樣， 直頭 係 縫翻， 咁啊就發現到係有問題，然之後咧先至係割開公仔嚟睇啊。 應該其實阿方同佢講嘅時間咧，個夢境裏面已經講明俾佢聽。是知道他將個人頭藏咗喺 Hello Kitty 度， 所以警察 上去即刻篤落個公仔度。 因為阿方係 講咗俾佢聽，因為親眼見到嘛。 咁所以上到去嘅時候就已經根本可能有啲心理準備添啦。警察係咪都知道係有啲大鑊嘢喺度發生？ 我睇到佢啲警察都驚㗎，即係攞啲竹定係棍咧篤下先，篤 撩下個頭先， 跟住再用腳試下咁樣先。 佢驚炸彈嘅，睇人都 即係其實阿方係諗住整佢， 知道炸彈有啲咩喺度啊嘛。 咁啊，所以當時咧就一撩嘅時候就發覺，咦硬掘掘嘅個頭咁樣，咁啊破開嘅時候咧就更加恐怖啦。咁啊，裡面咧就有一啲嘅棉花啦，棉花上面咧黐住啲絲蟲嘅，咁亦都係咧包住一個人頭骨喺裡面。 即係可愛公仔入邊，竟然有啲咁恐怖嘅嘢， 係啦，咁啊，即係變咗就真係唔信都唔得啦。 咁但係其實喺即係真正揭發呢單案之前，本身呢個單位已經有差人上過去係調查另外一啲案件嘅咯喎。但係當其時反而係冇發現到呢單案嘅，係咪咧？ 冇㗎。 呢個真係要交俾阿鄧 Sir 講下古仔先啦。咁原來咧就之前啊，即係因為呢單案發生嘅時候就係五月中，揭發嘅時候五月中應該話係啦，五月廿零號啦。咁但係原來咧四月尾嘅時候咧，就曾經有人報過警。就話發現有臭味，亦都有警察上過去喎。但係咧，點解最後咧又即係會帶隊走人呢？ 其實呢單案咧就係佢三月十七號呢個死者就俾人帶咗去個單位嗰個虐待。係、嗯。咁前後咧根據阿方嘅口供咧，就虐待成個月先死嘅。 嗯，四月幾？ 咁嗰啲地方嗰個正話花家姐講啲鬧事嚟嘅，佢慘叫聲周圍傳，乒乒乓又打又喊又叫咁樣。咁啊好多人都聽到知道嘅。咁到佢死咗之後咧，由於幾個兇手咧受冰袋影響咧，就將啲內臟啊、肉啊咁啊周圍掟咗嚟，成搞到成道烏煙瘴氣臭曬。咁啊已經有好多人就知道有問題，因為嗰個地方好雜啊。喺當地住一耐嘅人咧，心中有數都知道咩事。咁啊喺油尖旺咧，有啲老差骨咧，亦都收到料，都知道一定有啲唔尋常嘅嘢發生嘅，一早就知嘅。咁但係嗰啲知道嗰啲街坊又唔想去報警喎，但結果搞到啲臭味實在忍無可忍，先報三條狗報警話有臭味發現。咁由依度有解釋少少就係、是。有狗當時咧喺呢個啲嘅地區啊，常常有人嚟報啲臭味發現啊，求警協啊，搞到啲警員啊疲於奔命。 好似一日都幾單㗎嘛， 嗰時咁多係 整到啲直情。 好似啲虛報電話咁嗰時啊，網上都有話啦，根本一日都幾單嘅，你即係邊單係真假你真 係。尤其是臭味發現最麻煩，因為去到咧都。又要搞耐，又要翻去寫報告 因為臭味呢啲嘢，即係可圈可點。 係啊，我屋企有時 冇沖廁所都話臭 啦。係啦，有時我幾日煮完啲嘢食唔夠洗都有臭味。咁所以就係當時係咪呢個？ 當時帶隊嘅嗰個督察叫做馮小燕。 啊，巡邏嘅警官係咪？ 啊，佢本身就軍裝嘅。係。咁佢做雜更咧，就因為好多警環頭咧就。多數好中意揾啲軍裝咧，就著便衣做雜更，就做咩啊？做一啲掃黃最多㗎啦。咁啊，減輕嗰啲。探完嗰啲工作嘛，當時個馮小燕督察咧就帶隊就去現場嗰度去查。咁當時我喺報館嘅時間咧，就已經自己收到料咧，有條血路，好清楚話條血路嘅，一定有大鑊嘢發生嘅。 血路啊，即係上面有條血路啊。 見到條血路，同埋啲 即係查嘅時候，即係督察去查嘅時候，你已經收到料話有血路啦。係 啦，因為記者同啲線人有啲好密切嘅聯絡，就知道係唔尋常發生。所以當時咧，我因為當時我做廠部嘅。就已經同編輯部嗰度咧打咗聲關照，大約夜晚八點零鐘就話有單大鑊嘢發生，留定版位去改版去砌噶啦。所以依間我印象深刻就喺度。 咁啊，全世界等緊你做個頭條噶咯。 其實好多報館都係咁樣嘅，大家都知道有單勁嘢，唔知咩勁嘅，總之一定係勁嘢嘅，因為有條不尋常血路。 咁收尾點解勁嘢就點解冇事收隊咧？ 企喺度啦，隔咗一個鐘頭到，突然間現場記者打翻嚟話冇料到收隊咁樣，當堂辦理啦，咁搞到埋我要解話噶嘛，你人哋留咗版，而家就話冇嘢落喎。 即係明明有好大單嘢變成冇 冇理由冇曬型冇嘢啊嘛， 好嘢。咁、我哋即刻去自己裏邊跟查落去啦，都覺得呢單嘢一定係唔尋常嗰啲嘢。但係問題我哋入唔到屋，記者唔係。雖然我哋記者而家做嘢方式咧，其實好似差佬咁啊，都係查案式，但係佢冇嗰種特權啊嘛，查唔到嘛。 但你其實可以拍門嘅喎，係嘛？即係其實因為嗰個單位即係 你入唔到， 冇人 入唔到， 係咪？啲記者會咁樣嘅。如果而 但係嗰單屋唔係話可以就咁入到去嘅咩？我聽問題 上去咯，所以應該冇下面冇個大閘㗎。 下面就冇大閘上到去嘅，但係應該係入唔到屋嘅。但係問題咧， 可能有人鎖住咯。 但係問查嗰啲咧， 問題我哋收到料就係呢個督察咧，其實。叻女嚟，但是做警察有時叻嗰個衰嗰個，叻一仔咧就會犯咗七宗罪嘅最大一宗驕傲。睇個主觀啊，佢去到可能見到臭味啊嘛，有咩嘢咧？需要咁徒師動眾啦。但某一方面，正頭先我所講咧，我哋記者有條線收到料，有單大鑊嘢，一定有啲嘢嘅，就係當時有啲。資深的探員，資深的警方人員已經知道有啲咁嘅嘢，但係問題我估啊，就係呢個督察同下邊嘅人嘅關係又唔係太過密切咯。 即係下邊唔同佢講， 即係你最大嗰個都話冇嘢咯，咁又冇嘢咪冇嘢咯。 即係人緣麻麻啦，簡單一句。咁啊，但係咧就即係其中一個靈異傳聞，亦都係關於呢一位女督察啦。咁話説咧，佢喺即係年齡之後咧，呢件事嘅發生完啦嚇，年齡之後咧，佢就不幸咧就自殺。身亡嘅，咁就喺筲箕灣啊嘛， 筲箕灣。 咁亦都有個傳聞就話佢曾經咧就跨過嗰個公仔啊，即係呢個 Hello Kitty 嗰個公仔。咁究竟即係呢一個唔通就係呢個動作，或者係當時佢冇理會到，所以就會有呢一個係咪叫做下場咧？有冇關聯咧？咁啊真係唔知啦嚇。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即係坊間傳聞啦。咁啊，但係都有另外一位警員咧，亦都係喺呢一件案件裏面咧身亡嘅。咁有關呢個案件咧，種種嘅靈異啊，或者佢嘅內情啊嚇。有一啲相關嘅人物啦，咁一間咧就會繼續喺我哋呢一個東頭灣道99號嗰度出現噶啦，唔好走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司机唔该，东头湾道99號啊！ 哇，喺小姐嗰度好危险噶，夜妈妈你又咁靓女，你唔惊嘅咩？ 咁呢个我都知道，不过逢星期三五晚11點，好多人陪我去嗰度噶，使乜惊？咦，我咁快就去到啦，几多钱啊？ 你睇唔到个表嘅咩？99蚊三个月啊嘛，我哋明码实价抵到烂啊！ 咁呢度一嚿水唔使找啊 ？Sorry 喎。我哋只是收 PayPal、支付宝和银行过数嘅啫，仲有唔收贴士嘅，详情即刻上 www.radio99.tv 睇睇啦。 一个穷学生被绑架，再遭埋私房嘢，的士司机被控谋杀，狱中鸣冤。 我冇做过啊，我借车俾人嘅咋。 一个适合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东头湾道99號》，7月9號星期三晚上11點，为你送上梅子林撕票王。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一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随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